城寨是原本属于香港，但是外国人才要珍惜的东西。原本属于香港，现在在外国才要找得回的东西。城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你现在听着城寨，我是节目艺康的蝎子王。 好啦，刚才呢就讲开这个一百毛啊，即係呢個無記電視嘅分獎禮啦，我覺得都算係一個幾，即係喺香港嘅，即係沉悶咗咁耐嘅呢個，即係媒介。 嗱，問翻你先啦，即係嗱，我哋呢一代可能即係仲有睇美期嗰個叫做《歡樂今宵》啦。你而家睇翻冇得沉悶先得。你話我又翻我哋以前細過你啲嘢嚟嘅喎。 我覺得唔會，個原因係咩呢，就係、是、你其他嘅傳媒更沉悶㗎嘛。 係相對㗎嘛。 係相對㗎嘛，其實。你諗下啦，商台大佬而家咩節目嚟㗎？ 而家商台有咩聽？我真係冇嘢聽。 夜晚黑黃永嗰啲都唔聽得啦，係咪已經。 我可能冇聽商台啲時評節目，真係冇聽㗎。 咪係囉，我就係話即係你啲主流媒體，即係你港台仲好笑啦，連羅啟新嗰啲都容納唔到。 咪商台咪二台成班炒晒啦，要少少即係叫做議政嗰啲咁嘅節目啲啲就。 係咪跟住嗰個政壇新手訓練班啊，整個中山大學嘅落嚟去訓練佢哋。 嗰啲做咩培養呢種民建聯嗰啲嗰啲咩 培養做周浩鼎， 做周浩鼎二代啊培養。 唔係做周浩鼎做乜培養嘅啫？係咪跟大佬啫嘛？ 嗰啲係唔用腦就做到啦，嗰啲嘢。 放低自我， 放低個腦，坐住個腦就做到啦，好易做啦嗰啲。 放低自尊就得㗎啦，嗰啲就。咁所以就即係你睇到啊，個主流媒體係咁嘅環境。 我覺得好事嚟喎，對我哋。 無線仲恐怖，拍咗個劇唔播，美其名就話質素唔得。我覺得實際上咩咧，就係根本上唔想一啲本土嘅製作。 唔係質素唔得咁你又做嘅冇編審嘅咩？ 因為佢而家係咯，大陸佬入股咗嘛，黎瑞剛嘛，上海文廣集團啊嘛，咁咪唔係咁播大陸劇咯。 喂，同埋而家大陸 TVB 咧，啱啱即係我哋之前禮拜六就講咗嗰啲叫做Netflix 啊，或者係樂視嗰啲咧，其實大陸好多係已經同無線有合作噶啦，即係嗰啲劇拍完之後咧，就即刻俾咗個粵普通話佢哋版佢哋播，就俾錢無線有個錢嘅交往嗰邊。 嗱，我而家我覺得無線就咁樣，一方面佢就費事再製作，就咩咧播大陸劇，播大陸劇咧，同時咧就播埋嗰個嘅，因為冠名贊助嗰啲咧， 冇微量嗰啲啊嘛， 嗰啲大陸嘅企業嗰啲廣告收益咧就會分咗一部分俾佢，咁就無本生利咯。咁你諗下，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話香港過去喺流行文化裏邊對成個世界嘅影響力嘅電視係好重要嘅，即係話自斷兩臂啊，亞視就已經斷咗啦嘛，係嘛？亞視永恆啊嘛，係嘛？咁你而家無線基本上就已經係咩咧？所以無記電視點解會彈出嚟咧？其實佢本來就係攞嚟嘲笑無線嗰啲時時彈彈嗰啲新聞噶嘛。 佢就諗住啊，咁咪是但咩六點半左右新聞就呢樣嘢啊嘛。 你睇過李寶安連7000個人投訴佢播啊，唔聽嗰段嘢。 政治化啊，你呢啲。 佢仲喺度厚顏無恥出嚟喺度，喺度頂嘅喺度。 佢仲燒埋有線，點解又唔見人？ 冇人睇啊嘛， 冇人睇咪冇人投訴咯，有線。 唔係咯，即係你諗下，作為一個電視台嘅高層嘅負責人，講嘢一個無賴咁樣，係咪？冇人睇嘛，所以有線咪冇人投訴咯，無線咪有人投訴咯。 投訴得多就證明有人。 即係以前你陳志雲都唔會衰到咁，我覺得。即係電視台咩啊？何定君啊，都唔會衰到咁。即係而家無賴，即係自從2012年之後咧。即大家就斗做烂仔斗无赖根本系，你睇李保安都系， 系咪越无赖先至有饭开喎？喺呢个六八九字下，系咪？你睇啲个问责官员边个唔无赖？ 又或者佢觉得喂大佬佢都系咁啦，我有咩问题？ 你睇下咧，曾伟雄咁无赖，而家仲可以荣休添啦。啊，林郑越无赖越一做啊， 唔系咯，就系话斗无赖，天堂留定个位俾自己咁 无赖，仲可以上天堂， 唔系咯？官有无求胆自大啦，讲得出口嘅真系。 即系所以呢个2016年咧，边个越无赖就边个越上得屈快。 喂，大佬啊！香港社會咁多年，即係1840年開始，即係成為呢個大英帝國。 85年啦， 咁多年，其實嗰個文明嘅積累係好耐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就大家就係話咩咧？我鬥賤鬥無賴，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呢代係改變唔到，你只會改變到下一代。 唔係我哋呢一代啦，再可能我再九十後或者2000後 一 代， 再下一代嘅都，我覺得。即係我哋呢代，因為唔係喺97之後出世，我哋喺60年代出世。 即係我都好彩係80年代長大啫，都好啲。 60年代 仲吸到啲港英餘業嘅味道。 係睇過嗰個社會，一個有文明嘅社會應該係點樣？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而家咩啊？夾你咪夾你，明報今日咪講 有幾條友係夾上火車， 喺個巴士站見到個 van 仔泊喺度喺柴灣，然後喺樓下夾李波上車，亦都有人係同 lift 嘅，同佢哋喺貨 lift 嗰度。 即係有目擊者啦， 係有目擊者嘅。係咪？你諗下今日， 連李國章啊，在無線的英文節目那裡都說梁振英應該要盡快去了解這件事，而香港人公佈，因為香港人很憂慮。而梁振英居然就說，他回覆的時間長短是他決定的嘛。 唔掂啊！即系等一等一世都等落去啦。 唔系根本而家啲人嘅恐惧就系同梁振英有关噶嘛，就系因为香港政府呢边已经放软手脚啊嘛，系容许香港人被失踪啊嘛。 喂，呢个卢伟聪都冇答嘢啦，讲嚟就讲嚟就我等大陆有关方面通知啦。 咪咯， 咁即系点啊？ 呢下先恐怖啊嘛，系大家都原来嗱，如果明报今日嘅讲法系属实，即系我唔觉得佢会特登讲大话，而真系有目击者系睇住有人夹佢上车。所有佢報平安嘅嘢都係假啦，如果係咁就 遲啲就算有片都唔奇，因為而家好多車頭都裝咗嗰啲閉路嗰啲電視， 有㗎，好多嗰啲車 cam 咪影到， 好隨時影都唔奇㗎，隨時即係等有新聞出嚟報料嘅啫。 車 cam 影到唔出奇㗎，佢行過就影到㗎啦，可能 係啊， 佢唔遺意㗎。 喂，同埋其實喺街外面，即係警察好多所謂裝咗天眼㗎嘛，佢肯掹即係公布啲天眼啲錄影帶先。 差人而家就扮查，我覺得，但係實際上咧， 警察 就 放軟手腳， 政治決定嚟嘅，我覺得係。政治上都決定了就是放軟手腳，就只不過就是什麼呢，就是怕影響明天發表的施政報告，影響民望。不過沒有了，今天已經公布了鍾庭耀的民望調查 多少呢，去到 有史以來最低， 還有低嗎？ 35.2， 他之前都已經是有史最低的， 這個是最低， 現在還再低 跌了 5.2， 即是他的調查應該在李波 失蹤發生 之後再調查， 是的，期間調查，所以呢就是有史以來最低，即是說明天你派100億都沒用， 即白派嘅咯啲錢。 喂，大佬，你上個禮拜有冇睇啊？星期日定嘅，就話爆料啊，就話政府俾5亿，整個農業園 喺大嶼山嘛，又喺嗰度。 唔係喺古洞， 喺古洞啊。 古洞，好啦，大家諗下，哇，咁咪益咗啊，馬寶寶啊，卓佳佳啊。 係喎，古洞喎，仲唔係嗰班友？ 財不會， 東北發展你話即係破壞人哋啊嘛。 佢一定會批俾咩咧？就係漁農界代表，由佢哋 何俊賢， 何俊賢再分發落去。呢、這個就係叫做蛇齋餅種種政策化， 然後擺嗰啲糧粉入去委員會度派餅仔。 yes， 邊個聽話先有餅仔？ 漁業已經係咁啦，電影業已經係咁啦。 係， 呢、這個亦都係農業就係、是、買票組織嚟嘅，其實係。 俾5亿你派掟出嚟。 5亿，你唔癲真係？ 哇！我都癲喎，有5亿嘅金錢。 即係大筆，只不過就係而家大家主流媒介咧，就因為俾政府控制曬啦。所以大家就唔再出聲啫嘛。見到呢啲咁嘅嘢，即係話聽日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就會公布更加多呢啲叫做公然合法買票。你咪逐個選委會界別講，佢會聽日讀好耐噶。 派曬咁多個係嘛？我開始幾多個幾多咩基金委員？ 嗱，因為好簡單，佢嘅施政報告出年嗰份就唔使講噶啦，因為已經係選舉之後啦。行政長官選舉之後啦。 係。 咁到時已經產生咗嘅話咧，佢嗰份施政報告就係埋尾嘅啫，其實冇新嘢噶啦。如果唔係佢撈嘅話， 啲票已經開曬出嚟等派啦。 係啦，已經開曬，所以最後尾嘅聽日派啦。 嗯， 係最後一次噶啦。博連任的話，如果不是呢就沒機會派了， 看看明天他應該會派到盡的了，會不會明天盡派 有盡派，真的我覺得 派完所有東 西，是啊，盡派我收到風就是，但是唯一呢現在大鑊就是什麼呢，他有3張單找不到， 哪三張呢，是上次是選舉開的3張， 從來到選舉到現在都是那3張，閒姐 閒姐最近激到硬 是啦，激到這個閒姐一夜白髮，就是這個退保 对 冲公积金和标准公司，但他现在就兜过这3样东西，就去派钱给那些业界，旅游啊，总之什么都有了，教育啊，什么都有了。那你嗱，你记住，派给业界不代表 benefit 到市民的， 咪业界而已嘛。 嗱，你想想以前那些环保员呢，其实市民是 benefit 不到的，他是资助那些做回收业那些，而那些回收业那些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回收业，其实你很多那些要懂黑社会。 其实就慢慢似什么呢，好像区议会拨款，你好像说哦1亿区议会地区工程。跟着就发觉，咦，为什么那些活动申请申办活动那些大妈是潮汕同乡会，原来后面又是哪个区议员的庄脚的组织来的。 即是点划鬼脚都划不到去我们这一般人身上。 划不到划不到，但是就变成他们这个政治围标叫做。重建即是这个大厦维修的大厦维修围标围标啦。现在申请政府分庭都是围标的。 是。 就是他大包围成立一些外围组织。然后最终批来批去都批返给自己的。其实 即是左手批右手啦。 所以这些基金呢最终都是的。你看到的红猫会那些拿。因为那些就是建制的环保组织来的。 熊貓會是不是就是我得到 Apple 那個那個不是世界性的熊貓會， 但是香港就是那些有錢人啊，那些富二代做的嘛， 嗯， 是不是你永遠見到在政策上他不會砌政府的， 是 他就是搞那些這樣的宣傳活動的嘛。 喂，就算我們講最近林鄭出席一個大埔有一個海濱踩海豚，那個叫什麼 5D 海豚嘛，喂，那個是關公災難來的嘛，那不見這個叫熊貓會插他的，沒出事插他的熊貓會。 熊貓會當然不會，熊貓會其實跟地產商和財團和政府的關係相當之好，所以大家記住，如果買期捐錢的話，認住哪一些環保組織是真的做事。 其實他們經常地 站口，哪一些環保組織只是幫自己做事， 他們經常都派那些叫人，即是找些人，即是受身的找人，喂，我們捐助我們什麼助用熊貓之類的。 是啊，大家認住啊。 其實他應該不要用熊貓，應該用蟹啊嘛。 因為環保組織裏面其實都是有建制派，都有蛇齋餅種的。 嗯，所以不是我不良啊，誰啊？我大佬啊。邊個環保局長黃錦星咪咯，佢以前都係所謂嘅環保入面做嗰啲咩環保嘅，即係畫啲跡出嚟環保啲嘅嘛，因為入咗去即係建制吸納咗呢班人啦。 咁咪建制吸納咗之後，咪收啤收爹咯，而家。 嗯，同埋而家即係最恐怖咧，即係話收到風，佢已經向一啲譬如大公報文匯啊，就係搞啲咩一帶一路獎學金喎，大鑊嗰啲啊。嗱，最恐怖系咩咧？佢话将香港嗰啲副学士咧，衔接去大陆啲高校啊！你香港读完副学士啊，之前咪即系董建荣咪搞一镬粥，咪嗰啲咪即系冇得再升 嘅。因为本地衔接唔到、啊。 佢咪冇所谓，唔紧要，因为一带一路配合国家发展，我接你翻大陆都去高铁。 喂，你接咩乜嘢学校先？系我接北大啊，梗系唔会啦。跟住去嗰啲四五线嗰啲咁嘅实用大学啊？ 又好似唔系喎，咁先嗱，好似去。因为睇到呢一个咧，就话呢个大公报咧，咁啊有呢个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嘅，咁系先有个校长又报料咧，好似系报博呢一个系福建高中，福建 Second U 嘅真系， 即系点啊？博福建大学啊？ 唔系大学啊？唔系大学啊？高校啫，边个话大学嘅真系？ 啊， 真系大 学。会唔会接博哈佛啊？哈尔滨佛教大学啊？ 都可能有嘅。如果系我就会拣接博哈佛啲型啲啊嘛，拣写啊嘛。你年轻人连念大学啊？ 我横掂都系啦。而家咩普教中系咁噶啦，鱼蛋变咗鱼丸子啊嘛。 鱼丸子啊嘛。 咁系咯，你咪哈佛大学咪就是哈尔滨佛教大学咯。 咪同埋佢再放风就系会即系增加呢个幼稚园拨款啊嘛。咁迟啲即系有單新聞就上年尾啦，就影到啲解放軍入啲即係小學幼稚園入面同啲即係僆仔就咁訓話之類咧。咁遲啲係咪會唔會如果邊間學校唔派解放軍入去所謂做啲儀式，我就唔即係唔撥款俾你咧？ 哇！佢做得錯，我覺得點會？ 我覺得自己唔係烏鴉口，分鐘敢做都唔奇。 唔係嗱，佢可以咁講，佢唔係唔敢撥，即係話如果你做嘅就撥多啲 啊。 嗱，而家已經係咁啦。第一就要結姊妹學校啦，規定啦， 要翻大陸交流啦，一定要。 第二就要翻大陸姊妹學校翻大陸交流啦。第二就喺小學、中學要做一次呢啲內地嘅交流活動啦，一定要參加一次啦。唔參加就要解話嘅家長要。就咁啫嘛，即係佢令到你俾人覺得係一個怪人咯。如果你唔參加嘅話，咁結果益咗邊啲人咧？我就話呢啲就係蛇齋餅種嚟，你知唔知啊？就益咗營辦呢啲交流團嘅中旅社啦。 哇，着數啊！呢嚿肥豬肉啊，真係啊！ 唔會你接到噶。 喂，我哋都唔會搞到呢團啦，係咪？ 唔係啊，就算你係香港最大嘅旅行社，我當你係咩關鍵啊、永安啊，你唔會接到呢團噶。 係 啲錢，即係話嗰公帑就攞咗去資助呢啲交流活動，而呢啲交流活動去委託佢哋營辦呢啲交流活動嘅，一定係大陸嘅旅行社，包括中旅啊、咩青年旅行社等等。咁唔平噶喎，你唔好以為喎。 以為我有資助平啲添。 我哋翻以前成日翻大陸做嘢，知道大陸嘅開銷其實可以好平嘅啫。但係佢哋啲成北京都成8000蚊嘅喎。 哇，8000蚊咁好賺啊！哇，如果搞一成間學校搞兩團幾過 癮。所以我話俾你聽咧，即係正路就應該叫核數處 audit 下啦，呢啲咁嘅開支。 我啱啱睇到咧，就係呢個香島專科學校阿羅永祥爆料咧，就係用呢個福建華僑大學做試點啊！真係福建 U 啊！真 係你坦白講，如果香港有啲細路真係咁懵嘅話，就恭喜你咯！我覺得 有啲家長懵啲細路 去都懵嘅。你知唔知華僑大學喺大陸嚟講根本係唔入流嘅？ 吓， 有几类嘅，一类叫重点大学，重点大学就系北大、清华省都有嘅，譬如广东省就中山大 学，佢系省级嘅， 系啦，中山大学。咁华侨大学系咩咧？专系俾嗰啲大陆海外嗰啲人咧，啲子弟翻去读嘅，就叫华侨大学。 啲系咪即系海归派咧？又唔 系？如果广东省嘅咧，就系叫做暨南大学，就系咁啊，属于呢啲即系收海外嘅。 系， 咁咧就再比中山大学又再次一级噶啦。 嗯， 咁咧呢啲嗱福建嘅名牌大学咧。就唔係呢個福建華僑大學， 係咩咧？ 佢接博到你副學士嗰啲咧，咪就咁福建大學咯。接博到啲副學士嗰啲咧， 就一定不會是重點。 即係你唔好見個名咁長嗰啲，水上水咁長嗰啲大學就有 啲奇怪嗰啲名。香港人真係懵啊！你大陸啊，呢啲大學嘅排名啊，其實佢哋仲白鴿眼過香港人。 嗯， 如果你唔係重點大學畢業嗰啲啊，其實係好慘嘅。其實 即係好多建功冇用嘅。 咪做順豐速遞咯，全大陸嘅青年人而家都係做順豐速遞㗎啦。 即係你唔係北京清華出嚟咁啊，做速遞啦咁樣。 唔係你冇其他嘢做嘅， 冇得揀啊 嘛。係啊，所以咪大陸其實呢啲高校畢業生嘅失業情況好嚴重㗎，其實。 嗯。 你諗下，如果你翻嚟香港做嘢，坦白講，你攞北大清華都好啲、嗯。如果你話做咩福建華僑大學得嘅、嗯，去北角呢個華豐國貨， 嗯， 可能仲有位。 係。 你華豐國貨裏面做嗰個中藥部嗰個櫃台， 嗯， 即係做下以前啊陳婉嫻啲同事，咁咪得啦。 咁唔係喎，即係我建議周榮，因為搞嗰個叫做 HK 支部嘅，佢、 嗯、 翻大陸應該搞份咧唔係一百毛喎，叫搞份五毛咪得咯，搞份五毛，請翻呢班大學生做，大陸都有廢青市場啊，係咪先？ 喂，係嘛？ 佢哋失業率咁高，周榮應該上去做個發展 喎。你諗下，你唔攞嗰個福建華僑大學個學位由自可，你一攞咗就變成大陸廢青一員啊！你知唔知啊？因為大陸呢啲咁樣嘅四五線高校啊，嘅畢業生嘅失業生係多到不得了。 我直頭連即係做廢青都做唔到嘅。 你變成係大陸廢青添啊！你唔攞仲好啲，人哋都唔知你咩身份。 攞仲哦，原來廢嘅。 你攞仲大鑊啊！你攞咗個廢嘅大學資格翻嚟啊嘛，其實係咪仲大鑊？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嘢，一定係嗰啲左校。 嗯。 咩咧？又係剁一筆嗱。條數點計咧？問清楚啦。 嗯。 咁人哋收你嗰陣時候學費資助點計啊？ 嗯。 香港政府究竟要俾幾多錢去福建華僑大學啊？ 嗯，海外生又收貴啲啦。 喂。點止淨係學費啊？係咪先？ 就宿舍呢 宿費咧， 衣食住行喎， 係嘛？咁使唔使？譬如內地生係唔使交學費嘅， 嗯。 咁如果係華僑生嘅， 肯定要啦。 咁嗰筆學費究竟係佢自己負責啊，定由香港政府去補貼咧？ 但係兩方面間學校都肥咗嘅喎。 嚇、啊！我等咪佢收你 的肥，咪得肥㗎。 香港學生肥㗎， 問題係用唔用啲納税人錢去即係肥佢咁解啫。 等肥㗎問題就是、第一佢收佢咩學費？ 嗯。 即係佢收嗰個僑生啊，收咩學費啊？ 喂，梗係收貴啲啦！即係你當地人都本土咁，喂，點解你外來香港生會收平啲？冇可能噶嘛，係咪先？ 嗯， 所以都真係聽日就知佢即係有咩農料啦！即係除咗呢個派學費之外，啊， 咪加學啊，加學生，交呢個教師學額嘛，中學加一千個吸納嗰啲咩啊嘛，即係原本合約制嗰啲嘅教師啊嘛。 嗯，呢咁啊應該好事咧，啲教師咁啊可以。即係唔使年年續約咁樣啦，會好啲好少少咧，就係即教育方面。 我諗而家個問題嘅市民就個標準就好清楚嘅，嚟嚟去去都係嗰三樣嘢。第一就係強積金對沖， 嗯。 第二就係呢、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嗯。 第三就係呢個標準工時。 我覺得佢三樣都唔會做啦。即係想搞呢樣嘢拖，唔係即係可能就放咗買出嚟。如果你想我做呢樣嘢咧，我哋就要支持我連任。即係佢話要將要完成呢啲咁嘅選舉承諾或者施政報告咧，就要帶落下一年做。即係呢一個，即係聽日佢，我即係認為佢都會咁做嘅。聽日 嗱，問題就係咁做公職咧，你即係所謂用施政去推動個社會發展咧， 嗯， 就必然就會遇到困難嘅，一定係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對你， 嗯。 所以從政點解要係專業呢就係、是、你要去解決呢啲矛盾，然後去標個共識出嚟， 嗯， 同埋令到嗰樣嘢可以通過立法會，然後可以實施， 嗯哼， 就唔係咧每一個關鍵咧都話郭兆傑阻住我， 即係冇一個共識我哋。 唔係你如果係咁就其實乜都唔使做我就。 喂，你冇可能有一樣 而家已經冇咗個大台， 有全社會共識啊嘛。 咁點解仲有郭兆傑阻住你嘅咧？你明唔明啊？支聯會遊行點解係佢阻住你咧？你如果你中意打倒共產黨，你咪自己搞去遊行去打倒共產黨。 喂，冇人叫你嗰個時間去㗎。 人哋去講明係去講李波事件， 嗯， 係嘛？咁你其他嘅嘢，如果你覺得你唔贊成嘅，第一你可以唔參加、 嗯， 第二你可以自己動之旗，自己去策動一個遊行。 哦，佢有動啊！佢喺呢，佢喺呢個龍頭洞啦，咪 咪就係咁咯， 話要騎劫你咯，就係要 最終咪又係咁咯，即係話永梁振英都一樣啊，個邏輯都係、嗯、哦，我做唔到就因為土地問題， 因為人拉布 拉布，你睇到嗱，而家嗰個咁樣嘅楊偉雄上場，我唔知啊，今年施政報告會唔會交代啊？個科技發展嘅藍圖係咩？ 係 嗱，都做機械人嘅黐線， 仲做機械人， 跟住六億撥款攞咗就話，到時如果唔得，我證明此路不通都係一個成功嘅咁。 嗯、 大佬無恥到咁嘅喎，其實係身為一個曾經做過大學副校長嘅喎， 佢呢個副校長係咪從嗰個即係同呢個？ 咪又係變 有染嗰個副校長咁樣咧？ 咪又係變成係呢個一跟住梁振英就係變咗咁咯？係嘛？你如果你真係做施政嘅，喂，係人都知道標準工時係爭議性嘅，僱主一定反對嘅。 喂，就算你以前 強積金對沖，僱主一定反對嘅。喂，如果大佬啊，你打份工，如果上樣樣嘢都冇阻力嘅，樣樣嘢都你英明神武，一上台撳掣，個個就埋位， 唔使你做啦。 喂，點輪到你做咩？真係 我做都得啦，真係過色埋位係 咪？跟住做唔到，你又話啊，最衰呢個啦，最衰郭兆傑啦，最衰抖擦啦，最衰個大台啦，最衰邵家臻啦，咁咯，一模一樣噶，係嘛？如果是嗱，當日上一屆政府過最低工資都很困難嘅，商界一樣反對 嘅。係啊，張宇人都撲曬出嚟講嘢 啦。係啊，你記唔記得嗰時 20蚊張 嗰時，最終咪搞掂咯？係嘛？最終係你唔理咩原因都好，令到商界肯落達，去支持最低工資。其實真正近呢五六年啊，令到基層市民嘅收入上升，其實係最低工資。你睇而家，就算你話做洗碗阿嬸同埋保安， 哇！嗰啲有萬幾蚊啦，洗碗阿嬸。 萬幾蚊，以前係 保安有八九千，同埋以前講嚟之最極端就係有個伯咧係做清潔噶嘛，佢直頭得2-3千蚊係瞓喺個廁所入面嘅，要喺生活先得啊！個伯應該都好安慰，有得住啊，已經。 嗯、 即係呢個咪即係所謂香港文明社會嘅恥辱咯。 唔係你，但係你諗翻當日做過、做完咗呢個最低工資之後，事實上係對個社會有正面嘅 impact， 就係實質工資，基層嘅人嘅實質工資有增長， 同埋你係減低咗你嘅社會成本啊嘛。 好啦，而家第二步啦，就係標準工時。咁你就話商界阻住你，咁點解人哋做標準工最低工資嗰陣時做得到？嗰陣時商界都反對啦。 係咪即係人哋唔會？ 點解輪到你梁振英做嗰陣時唔得，就因為人哋阻住你？ 因為泛民拉布阻住我做嘢，你針對我咯，將嘢政治化咯。 個原因就因為你賤啊嘛。喂，大佬，如果你個人反口覆舌、冇誠信。讲嘢乱噏，系咪？连药佬都话土地问题，喺度当人白痴嘅，我梗系会阻住你啦。我点解要帮你先？你平时冇句好口嘅，把口衰到不得了嘅。然后见到人哋连招呼都唔打嘅，你就算扑喺街都同我点解要扶你先？系咪？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呢、这个就正正就系从政嘅人点解唔系一个普通人？就算喺街俾人闹，你唔可以还口咧？个原因就因为你有权力。你有权力，不过。人哋都有制衡你嘅權力，所以你亦都要做一個理性嘅人，做一個文明嘅人，係令到大家係坐低有得傾嘅。 但係有問題，佢就係搞到冇得傾，唔同你傾啊嘛。 喂，冇得傾係佢自己搞出嚟。 同埋而家你建制派所有嘅即係小組委員都全部坐曬主席啊嘛。 係佢上床之後搞出嚟。 邊個傾啊？以前你就算上一屆啊， 委會劉慧卿都做財委會主席啦。 嗰陣時審呢個高鐵撥款，咪劉慧卿做主席咯。 喂，保安事務委員會陶錦新做主席啦。 做幾年啦，做咗。 跟住咪同阿劉江華輪流調咯。 咪就算講呢、這個 房屋都係㗎， 即係呢個傳媒界都鬱敏做過幾年主席啦。 係咯， 咪咯。 係佢上場之後要清曬人台啊嘛。人哋咪同你死過咯。 喂，而家係你先反台，我先反台。 就是、說你走去刮咗人哋幾巴，而家人哋就係自殘嚟去對付你，其實拉布都係自殘。 你做乜割物啊？ 係啊，都唔得，仲喺度賴人。哇！你咁樣阻住我， 咁你發爛渣嘅喎，你政治化喎，你割物。 我都話從政嘅人真係冇見過咧，係水平低到咁，亦都係個羞恥之心咧係全無，係咪？坦白講，一個節目做得唔好，最終就係個節目主持人嘅責任。你準備夠唔夠？ 呢樣冇得賴啦，呢樣 你揀嘅題目有冇做好做足功課？有冇睇到啲數據？如果唔識嘅，事先有冇同人溝通？如果唔係嘅話，哦，你最衰都落雨啦出面 最衰塞車啦， 食唔到飯，食唔到飯又冇 資料啊， 跟住血糖唔夠，係嘛？ 可以試下賴喺度喎，咁 咪就係咁咯。你諗下，我哋聽眾即刻熄你機啦，係嘛？ 即刻下面留言啦，你一路狗聽狗噏喺度兩條友。 休息一陣先。 好。